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赞扬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记”，第八届书香中国“北京阅读记”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掉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笑话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88864427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10月1号到31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88864427 8886442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在赵家庙召开扩大紧急会议，要做一波特殊的买卖，劫一颗唐大的三太太玉美人。张作霖点点头，各位，做事定下了，但有一样跟别的买卖是截然不同。今天之所以把你们请来，就是有一件事情埋在我心底，始终没公开说，今天我要亮亮牌。咱们现在脸吧脸吧有700-800人，也有几百支枪，我们在座的也都是虎将，我们何必老干这种抢劫的生涯呢？因此我的意思，要弃暗投明啊，接受国家的改变，摇身一变，咱成为国家的军队，堂堂的军人，起码在座的要官一下子。我们扒掉了贼皮，穿上官衣儿，风妻因子，流芳百世，何乐而不为？张世飞点了点头，我队长，你这番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。反平时我也想过，但是我总觉着胡说八图度春秋去吧，混一天少一天。像你说的这么系统，这么望长久远，我没想过。那么你说的这番话跟咱这回做买卖的事儿有什么关系？太有关系了，只要大家同意，我们奔这个目标前进。但是上赶着不是买卖。那么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就到奉天了，我说我们愿意投降归顺，愿意弃暗投明，人家要不要再两说着，也可能 先解除咱的武装，而后把咱推到云阳市口砍脑袋。那种傻事咱不能干，得叫他上赶着请咱来。怎么能请咱们？怎样能对咱有个好印象？就全在这波买卖的身上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在玉美人这个三夫人身上。我打算把这买卖做了，给他们留个良好的印象，让三夫人回去对奉天将军尼克唐纳说咱的好话。到了时候，我敢保证尼克唐纳主动就来招安咱们。到那时候，咱们列队进奉天，那有多名正言顺。是啊，对呀、啊。大伙一看张作霖是真高啊，深谋远虑，的确高出常人一头。大家不住的点头，对，就这么办，这么办。等等，大家不要高兴的太早了，也不能一厢情愿，还有件大事你们千万记住啊，就此事办不成也不准走漏消息，那样一来反被绿林人耻笑咱们。海宽说，对，队长，那你就说吧，这买卖究竟怎么个干法，我们听你的也就是了。好，各位要严密的封锁消息，对于手下的弟兄也不要详细交代。另外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买卖做得干净利落，唱他一出戏叫捉放曹，我们要捉还要放他，让这位三夫人在他丈夫面前多加美言，做咱们升官发财的垫脚石。这是一个转折点呐、啊，要求大家千万慎重。你看张作霖没念过多少书，小个不大，那是聪明过人呐、啊。说出这番道理来，在座的心服口服，好像眼前有了亮光了，心里头觉得那么舒畅，干起来也有劲儿了。张作霖马上分兵派将，笑呵呵对张景惠和田小凤说，二位啊，你们二位回去马上做好战斗准备，但是没必要的时候不用参加，就在外围，防止别的柳子插手此事，干扰了咱的计划。要严阵以待，只要外边的柳子介入，就把他们干净彻底的轰出去。明白，明白。海宽，你回到红罗涧，也要做好准备。你的任务跟他们一样，懂吗？懂的。你们三位先起身吧，这仨人先走了。张作霖又对唐二虎说，大哥，我给你弟兄100名，你埋伏到西利屯东北大树趟子里头，单等三夫人的车队一到，你就过去把车队截住，马上进行包围。你就说你是五大少九只手于一的人，切记可以放枪，可以喊叫，但绝不准动手，约束弟兄千万不准胡来啊，哪一个胆敢不听，拿了人家一草一木，摸了人家女人一把，我是就地枪决。唐二虎晃晃脑袋，哎呀，我说兄弟， 你怎么叫我当武大少的人？对，他妈于毅这小子太不是东西，谁让他不仗义了呢？谁让他把你打了呢？因此这叫变相的栽赃，你懂吗？哦，你这么回事啊？行，那行了，这事儿交给我了。是非大哥，哟，我给你100人，当我二虎大哥虚张声势，眼看要下手的时候，你领着人赶到，把二虎撵走。他那个是非一到，你马上就撤，听听，哎，明白。你们俩这个戏一定要演得非常逼真，可以往空中打枪，但不准伤人。石飞大哥，你把二胡撵走之后，要文明礼貌对待三夫人以及他手下人，你要这么说，记住了吗？啊，记住了。保护车队赶奔新立屯，我在新立屯等你，后面的事儿你就不必管了。啊，明白，你放心吧，交给我了。张作霖又告诉孙烈臣，大哥，赵家庙这个地方不能轻易暴露，因此咱们保险队暂时先挪到新立屯，你现在就起身带着100名弟兄把新立屯北的庙好好收拾收拾，特别是要收拾几间像样的房子，好叫三夫人在那儿居住。如果他们到了保险队之后，你要热情款待，约束弟兄不准胡来，明白？等等，红罗剑还有多少像样的衣服和枪支？还不少呢。记住，所有的弟兄全要更换新装，能洗澡的话抽个机会洗洗澡，把辫子梳一梳啊，让他们看一看咱的军衣，别拿咱们当毛贼草寇。明白？大家分头准备去了。张作霖一五一十全做了安排之后，心中是非常得意，但继之而来的又怕这件事落空，告诉胡老嘎老人家，你继续扫盘子打探，看看能不能有变化。哎，我现在就走。胡老嘎走了，张作霖骑上高头大马，赵家庙留专门人看守，于是跟他赶奔新立屯。安下张作霖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这位玉美人三夫人，他究竟是何许人也呢？胡老嘎打探的没错，他就是奉天将军尼克唐纳曾琦的三太太。曾琦今年60有5，这位三太太才19岁。那要说那差的太多了。哎，对，在封建社会，有权有势的人三妻四妾，那个年纪那差的太多，这事儿不新鲜。但是这位三夫人家里头也是名门呐，也不是等闲之辈啊。他呢姓瓜尔瓜氏，他父亲呢是满族人。谁都知道大清国有一位宪将军瓜尔瓜氏宪宏，这是他的名。这位宪将军奉了皇上的圣旨和太后的遗旨出任西安将军，当然了，这还是以前的事儿呢。这位宪将军到任之后，一开始励精图治，两袖清风，可久而久之，这位啊开始贪赃卖法了，收的礼物自不必说，最主要的 陕西一带连年干旱，饿死无数的老百姓。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为了邀买人心，博下国币躺银50万两救济灾民，结果救济灾民的银款被这位县将军入了私囊，他给贪污了，结果被一位御史把他给告了。那监察御史是专门管这事儿的。慈禧太后那拉氏见着奏折之后是勃然大怒啊，心说好大胆的献红啊，你竟敢吞并这银子，造成不良的影响，这还了得吗？让光绪皇帝下道旨意，将县将军革职拿问，打囚车庄慕容送到北京，交宗人府严审，下了死牢了。到了这会儿，这位县将军也追悔不及，财产全充公的。但是呢，县将军有好朋友啊，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荣禄。那荣禄是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，在慈禧面前说一不二啊，所以那家就走动人情，要求荣禄给保本。荣禄感觉到自己人单势孤，怎么办呢？又联络奉天将军尼克唐纳曾琦，两个人联合保奏县将军。当然了，得找些理由呢，说虽然他做错了事情，情有可原，贪污也没贪污那么多，有人栽赃陷害，有些属于谣传，请太后老佛爷明察等等等。光说不行，给这位太后也送了不少的礼。感情这慈禧呀，是头一号的大贪污犯。你别看他手是旁人，他本身就视财如命啊。荣禄和曾琦两位大员这一保奏，他这心就活了。可一想，这个献红献将军呢也不错，平时也没少孝敬我银子，既然有人保奏就拉倒了吧。刷了一道遗旨，赦免项将军无罪。无罪可是无罪，为了压大伙的口舌，官职一撸到底，不追问，保住命也就是了。县将军出了中人府，回到府里头是千恩万谢呀、谢谁呀、主要谢荣禄、谢曾琦。人家荣禄自不必说了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他给送去一份厚礼，而后就要感谢奉天将军曾琦。怎么个感谢法呢？曾琦的原配夫人死了，续弦也死了，听说还没有妻子呢，干脆把我的小女儿给了他吧。献红的小女儿叫玉美人，在满族八旗当中那是凤毛麟角啊，长得漂亮，精通汉语，精通满语，诗词歌赋无一不精，人样子长得特别美，忍痛割爱给了曾琦了。你想老夫少妻，这曾琦能不高兴吗？自从娶了玉美人之后，爱如掌上明珠一般，玉美人在他的面前说一不二，就是要月亮要星星没办法，凡是能办到的事，曾琦没一样不答应的。 前者中日甲午战争，曾琦不怕死，而怕他这小宝贝儿出了危险，这要落到日本兵手里头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所以早早的把他送回北京，前去避难。在此期间，曾琦往返于北京和奉天之间，回去看他的宝贝儿。马关条约签订之后，仗不打了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曾琦回到奉天，哎呀，一睡觉下就想起这玉美人来了，百爪挠心，不行，说什么把宝贝儿给接到奉天来，就这样冒着风险派人护送。所以这位夫人这才从北京起身赶奔奉天。胡老嘎扫盘子一点都不错呀。他们在锦州住了有两天，从锦州起身赶奔新立屯，怕出意外，知道现在辽东一带特别不稳定，土匪多如牛毛啊，因此得多加小心。但是他们又一考虑，土匪都是乌合之众啊，你劫别的你有胆子，恐怕国家堂堂的夫人你不敢碰啊，光棍不斗势力吗？尽管如此，他们也格外加之小心，带着30名保镖，一色都是快枪，跟着队伍前后左右巡逻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怕发生误会，在队伍的前面有人挑着一面大旗，黄缎的大旗有红字儿，奉天将军府，拿这面旗辟邪。有这土匪不清楚，一看旗，哦，别动啊，将军府的，惹不起，就躲避起来了。其实这面旗还真就起作用了，土匪是望风而逃，谁也不敢碰。现在赵明保护着车架，走到新立屯东北方向，一片树林。赵明骑着马走在前边，迷迷糊糊的心里盘算着，过了新立屯再往前走，到了黄姑屯就算到家了。哎呀，这一路之上可也够辛苦的了，估摸着将军大人肯定派人来接我们，只要两军会合平安到了奉天，我算卸掉千斤重担了。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正往前走着呢，冷不丁就听见树林里边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赵明就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莫非遇上土匪了吗？他赶紧把枪端起来了，吩咐一声停止前进，车队全都站住了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唐二虎领着100名马队像旋风似的从树林里就扑出来了，进行两路包抄，别让他们走了，把他们接入战斗，把手高高的举起，不许动，哪个动让你们脑袋开花。啪啪，这30名卫队一看，卖了，怎么这么多土匪呀？一个个人高马大，那马都膘满肉肥呀，可坏了，把卫队吓得都拉不开大栓了，让人家压缩的一块，二虎的队伍就把他们包围了，把枪放下，全都放下，